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做的是听力的练习，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again look at research on the ocean. 有关于海洋研究的一篇文章哈。 对，咱们这次的听力材料呢，可以说呢之前我们听的那部分相对来讲比较容易，那后边呢专业性就更强一些啊。首先咱们先看有一个词，大家学理工科的人呢都比较熟悉，叫建模啊，就是你要建立一个模型，英文叫什么呢，叫 to build models 啊，不难吧，是吧？ models M-O-D-E-L-S to build models，那这个把一个事情给它用模型的形式啊，建模的形式给它做出来。 嗯， 好，再来呢，这个比较常见的，像谈到世界范围内的气候变迁，就有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厄尔尼诺呢，英文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个西班牙语，叫 El Niño。这个西班牙语里边呢，这两个单词呢，就是 the boy 啊，小男孩的意思。厄尔尼诺是音译。好，那在课文中呢，他会说 For exampl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El Niño events is being confirmed by float data。 好，就是我们对于厄尔尼诺这个现象所形成的底层的原因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呢，是经过了浮标及收集的数据的确认的，就是我们确认了我们理解是对的。好好，那么再往下一个单词呢，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臭氧层，它的这个破坏，英文叫 ozone depletion 啊 ，ozone 就是臭氧层 ，O-Z-O-N-E depletion 啊，破坏叫 D-E-P-L-E-T-I-O-N。那么臭氧层破坏呢，就大家知道会对这个气候呢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它的这个影响呢会出现在 That's part of an ongoing variability study 啊，这是一直持续不断的这个参数变化的研究 variable 啊，就是参数 variability 就是名词啊，这个变化的这个状态的名词。那我们说到这儿，你也知道肯定会有天气预报这件事儿啊，涉及到英文叫 weather forecast。 那么这个动作动名词呢就是 weather forecasting 啊， weather forecasting。 好，再往下一个单词呢叫 prevailing 啊， P-R-E-V-A-I-L-I-N-G prevailing wind啊，就是主导风向 ，prevailing weather conditions 是主导的天气状况 ，prevail 啊 ，prevailing 形容词。好，再往下呢，还会遇到一个词叫 yachtman 啊 ，Y-A-C-H-T-S-M-E-N 啊 ，yachtman 就是开那个快艇的人。好多人去海上嘛，开着快艇。飞快，头发在空中飞扬，然后噪音隆隆啊，这个招摇而过啊，那个快艇就是这种感觉的。 是的， 乘坐快艇啊，你开过快艇没？ 快艇我坐过，我自己没开过。 哦呦，那坐过不简单啊！那个海上的运动，水上运动，有的人在这个快艇后面 yacht 后面呢蹬一根绳， 哎呦， 然后脚底下呢踩上两个大木片，然后 冲浪是吧， 冲浪然后翻飞啊，做各种的高难度的动作， 嗯， 这个还是挺疯狂的。 是的。 好，那么这里边呢还会谈到捕鱼啊，那这个渔业呢叫 fishery， F-I-S-H fish 然后 E-R-Y fishery， 那这个单词呢会有这个相关的捕鱼业的立法。英文立法这个单词名词作为一个概念来讲叫 legislation 啊，那我要说 fisheries legislation 啊，就是渔业的立法。 嗯 啊，这个我觉得立法这个词稍微感觉有点难度啊，但是呢还是应该掌握的词汇。好，最后一个单词叫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fishing practices， 就是可持续性的捕鱼的这种操作。好， sustainable 这个词不陌生，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鱼苗啊全都给它捕尽了，那这个鱼就绝种了，是吧？所以呢叫太小的鱼呢你要放回到海里。这个各个国家呢都有相关的 legislation 啊，比如说你捕到一个河蚌，如果它小于多少宽度长度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放回去啊，这个在加拿大的这种国家公园都是有规定的。好，那我们生词先就预习到此，咱们来听一遍录音。 好嘞。 You say you're building models of the world's ocean systems, but how are they going to be used? And more importantly, when? Some of the data has already helped in completing projects. For exampl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El Nino events is being confirmed by float data.Another way we're using float data is to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cs of climate change, like global warming and ozone depletion. That's part of an ongoing variability study, but the results are still a long way off.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our ocean weather forecasting. Because we know from the floats what the prevailing weather conditions will be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ocean, we can advise the Navy on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T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many yachtsmen owe their lives to the success of this project. In addition, the float data can help us to look at the b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ocean processes. Would that help with preserving fish stocks? Yes, and advising governments on fisheries legislation. We're well on the way to completing a project on this. We hope it will help to bring about more sustainable fishing practices. We'll be seeing the results of that quite soon. It sounds like the data from floats has lots of applications. Yes, it does. It's also a powerful agricultural tool. If we were aware of what the weather would be like, say, next year, we could make sure that the farmers planted appropriate grain varieties to produce the best yield from the available rainfall. That sounds a bit like science fiction, especially when now we can't even tell them when a drought will break. I agree that this concept is still a long way in the future.But it will come eventually, and the float data will have made a contribution.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来给我们分析讲解一下雅思的这一篇听力的真题。 好，现在我们来逐句讲解。You say you're building models of the world's ocean systems, but how are they going to be used? And more importantly, when? 说你已经提到了把这个世界的海洋体系呢建成模型，但是呢这个东西怎么去用，以及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好，那么教授呢说 Some of the data has already helped in completing projects 啊，这里边收集到的数据呢已经用于这个完善整个的项目。 For exampl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El Nino events is being confirmed by flow data 啊，就是我们目前对于厄尔尼诺各个事件背后所理解的这个原因已经经过了漂浮的机器人数据的数据所确认是正确的。 Another way we're using flow data is to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cs of climate change 啊，另外一个用途呢这个收集到的数据就是去更好的了解 气候变化它的机制、mechanics 机制 like global warming and ozone depletion。 那么这个气候变迁呢，它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全球变暖、另一个呢就是臭氧层遭到破坏。 That's part of an ongoing variability study, but the results are still a long way off.那么这些工作呢都是一直持续的，各项对于变量数据的研究一部分工作啊、那最终的结果要出来的话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So something is still a long way off, 就是说这个还需要大量的努力和工作才能够得到最终的结果。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our ocean weather forecasting. 他说但是呢我们海洋的气候预告、天气预告呢情况还不是这样。Because we know from the floats what the prevailing weather conditions will be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ocean. 因为什么呢，我们能从漂浮的这些数据中得到信息，就是这个主导性的天气情况在海洋的某一个部分啊，这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就能够预测到。 We can advise the Navy on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 那么基于这些信息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搜寻啊，海洋上的搜寻救援各项工作呢提供建议啊。搜救就是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 执行搜救任务的这些个人员提供这个建议啊，告诉他们哪个地方比如说要有大风大浪了，哪个地方是风平浪静了啊，这有可能这个消失的船只啊到底是怎样了。 T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many yachtsmen owe their lives to the success of this project. 啊，说这个搜救建议呢是已经是正在进行的工作，那许多呢做这个快艇的人其实是仰仗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成功来保他们的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要是成功的话呢，其实对他们啊甚至有这个性命攸关的作用。 In addition, the float data can help us to look at the b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ocean processes. 啊，那此外呢，这些漂浮的机器人啊，他们所收集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整个海洋的各种变化过程它的生物含义是什么、biological implications、就是说这些变化呢一定会对海洋的生物附近环境的生物都会产生影响。那么说到这儿呢，学生又提了个问， Would that help with preserving fish stocks?、说这个会不会帮助我们来保存这个鱼的存量呢，就是海里面有鱼嘛，对吧，这个捕鱼业也是要保障可持续性的发展。那教授回答说 Yes, 确实如此。 And advising governments on fisheries legislation, 那么同样的这个东西对于给政府对于捕鱼业的立法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建议所以说你这个海洋探测数据的收集其实它是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 We're well on the way to completing a project on this to be well on the way to do something, 就是我们是行驶在一个正常的这个路径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项目的完成现在呢已经是走出去很远了。 We hope it will help to bring about more sustainable fishing practices我们有望通过这些个帮助能使得捕鱼业的各项的这个行规呀它的操作呀能够可持续性发展。 We'll be seeing the results of that quite soon 不久我们就能够见到结果了It sounds like the data from floats has lots of applications 听起来呢这个数据从这个漂浮机器人上所收集的数据确实应用非常广泛。Yes, it does, 确实如此。这里边请大家注意这个 data,

那么刚才我们又把听力材料放了一遍，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今天的一些比较重要比较好的一些单词啊，再复习一下，再考考大家。 嗯，首先呢我觉得要用的就是 more importantly。 哎， more important 就是更重要的是、 嗯、 但这里你看啊，它是一个副词importantly。 对，通常呢它是在一个句子中呢是一个插入成分，就是你在说一个第一句话，然后逗号 and more importantly 下面 这部分往往是更重要的。 对、 啊、 咱们来回顾一下哈、 啊、 在课文里边呢他说You say you are building models of the world's ocean systems, but how are they going to be used? And more importantly, when?那就是前面是如何去使用它，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个事儿。所以呢你看这个 and more importantly when 就这么用。那我现在说一个中文的句子，请大家用这个 and more importantly 去插入这个成分。 好， 你看一下怎么用。 嗯， 好，嗯， 比方说吃饭吃多少很重要，但是吃什么吃具体什么东西更重要 啊。你可以说呢、啊、When it comes to eating, how much you eat is is the key. More importantly, what you eat also is quite critical. 哦、啊、你看就说你吃东西吃多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 对， is a key factor. 没错。 And more importantly, 更重要的是 吃的那个内容、 哎、 是吧 what you eat is critical. 好，那再来啊，大家都知道买房是一个大事儿、 嗯、 啊，重要的是 more important 买在哪儿， the location of the house you want to buy is very critical. 没错啊，就是 everybody talks about it is quite a big project, a big deal to buy a house, to own a home. But more importantly, which location you're going to choose,that is the key factor. 啊，就这么用就行了啊。所以呢，这个 more importantly, 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足够的重视，并且积极的去使用。好，再来呢，就是 something is confirmed by something else.啊，就这件事儿呢是经过证实的，也就是说经过印证是对的啊。比如说，大家都觉得买保险是吧、嗯、好多人是不重视的啊，但是有相当的人呢经过了一些事儿之后，他觉得这个买保险还是一个靠谱的做法。那你就可以说 lot of people may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insurance. However, those who have gone through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ir lives, they confirmed thatinsurance is a very useful thing. So having insurance coverage is necessary, and this has been confirmed by those who have gone through life changes. 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有保险的保障，对于那些经过人生巨大变故的人来讲，这个事情已经被他们所证实啊，是对的。再来啊，嗯，咱们说这个春节这个票呢很难买，那么这个事情呢已经通过最近的报道确实印证了如此啊。你可以说 when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approaching, train tickets and flight tickets are hard to get. This has been confirmed by reports which reveals statistics or big data.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是通过报道啊，有大数据和统计数字的报道印证了，确实春节的火车票和机票春节前夕都是不好买的。好， so something is confirmed by something else 啊，这个是一个挺地道的英文的用法啊。接下来呢就是搜救这个队伍，英文叫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啊，通常呢如果有比如说地震水灾呀啊，这时候就会有 rescue missions。 这个 missions 使命它也指进行搜救的人啊，人员啊。那你可以造一个句子啊，说一旦有地方受灾，